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呢个钟数咧，九点到十点钟咧，长哥都会入到嚟直播室嘅。早晨，长哥。 早晨，早晨，我翻嚟啦。 系啊，周少祥唔见咗，好多人都有问。 去咗边噶嘛？ 去咗边啊？点解得翻一个人喺度？周华山上个礼拜有嘉宾喺度嘅。其实长哥真系唔系，就算佢可能有事要行开下啦、要去其他地方又好咁，佢都安排啲嘉宾喺度嘅。咁所以佢绝对唔系冇搭讪嘅。长哥上个礼拜究竟去咗边度？ 去咗边度啊？咁啊，想唔想听古仔啊？ 想啊。 好啊，我嚟听下古仔。 长哥有古讲， 咁啊，寻晚发生咩事咧？吓，咁啊，呢件事咧令我谂咗好多嘢。其实好少好少事，但系咧，我谂我哋香港人啦，吓，咁啊，而家我哋面向祖国啦，呢几排长哥啊晚咁翻去祖国嗰度周围走啦，去出差、去演讲、搞活动咁吓。咁啊，寻晚发生嘅事好得意嘅。咁啊，我哋喺两个人啦，开完工啦，咁啊翻嚟香港啦，咁啊喺广州点样翻嚟香港嘅咧？ 广 州 直通车咯， 直通车咯吓，好方便噶，坐巴士啦，又可以坐直通车啦，两样都唔系，我就惯咗咧，就系搭佢个和谐号咧，即系广深，就系一个钟头多啲， 即系都系铁路啦，都系铁路啦 嘛。同埋咧，因为我住大埔咧，你如果你搭直去去红磡，就行翻转头咧，咁啊耐咗啊嘛，咁啊同埋人哋嗰啲班次好密噶嘛，十分钟、十五分钟有一班咁啊， 都系火车啦，即系 火车啦，咁坐个好舒服噶，咁啊个零钟头冇乜坏啊，咁啊我哋就同埋咧，就因为时间咧就系冇唔系好难预算嘅，如果你买咗边一班，一系你就要等到嗰班，一系你就要去赶去嗰班，咁就咁人哋十零分钟一班咯，咁你咪去咗先买咯，咁都惯咗噶啦。咁通常咧就系、是、一般嚟讲，你去到买咧就系、是、买下一班，咁就十零二十分钟之后可以上车噶啦。咁但系寻日系星期日嘛。星期日食完饭嘅时间咧，咪好多人发即系会搭啦，咁啊预咗系逼噶啦，咁啊，咁我哋咧六点钟就去到火车站啦，咁啊排下队买飞啦，就买到七点半嘅，即系七点半开嘅火车，咁佢系十零分钟一班嘅，咁啊 OK 啦，系咪啊？咁啊出去食下嘢啊，咁样。好啦，食完嘢啦，又翻嚟七点搭三入闸啱唔啱？啱啦，因为开闸半啊嘛，系嘛？咁呢点知呢就好多好多人就係拥埋拥埋一齊，佢呢就放啲人入去，即係一班一班咁样放入去。咁你过咗嗰个闸呢，然后呢就係、是、就仲有一段路呢就上去上火车咁嘛。 月台係咪 好啦，咁我点知呢，我哋大安旨意呢就人哋行，我哋慢慢慢慢行囉，去到嗰度突然间逐闸咗喺度。就唔准再入啦，即係话我哋入嗰班呢，嗰啲人已经入晒啦、我哋因为行慢咗少少呢，就係唔入得喇喎。咁我哋话会举啲飛俾佢睇，我係搭嗰班㗎，前面嗰班㗎，咁俾我入囉。佢话唔得唔得，搭下班囉。吓、搭下班啊，下班有问题㗎喎，即係下班虽然仲有十五分钟，有个问题就係佢划咗位㗎嘛。所以我划咗位先，大安旨意唔使就同人争争争抢抢抢逼逼逼咁混乱啦，系嘛？咁啊，点知又行得滞呢，下入唔到。咁啊，下一班系咩意思呢？即係话，即係咁咪冇位坐囉。佢爆晒㗎嘛。咁、就原来呢嗰啲车呢就啲好多人冇位坐㗎喎。我都唔知点解咁多人冇位坐，因为佢係划位㗎嘛。点解呢个点解有人冇位坐㗎呢？我嗰时开始明啦。好彩我哋隔篱有位婶呢，见到我哋咁呢，佢又讲广东话啦。广州好多人讲广东话㗎嘛。咁啊就系佢话，唉系咁㗎啦，你下次行快啲啦。不过咁教你一条桥咁吓，原来咧入呢个闸咧就唔计你系边一班车嘅，总之系你上个火，你系人都可以上咗去嘅。上咗去之后咧，你冇位坐啦。如果有空位，你咪突咗落去咯；冇位，你咪企咯，或者系踎喺即系坐喺嗰啲车卡同车卡中间嘅嗰啲地方啦，或者通道上边啦咁吓。 咁我諗都好啊，一个钟头零分钟，起冇所谓啦。我都觉得我都唔系未企过啦，冇所谓啦。啊咁嗱，如果唔系冇计嘅，一系咧另外一个办法咧、你就出翻去从头买个飞，咁咧两个钟头之后嗰班咧你就有位坐啦。 我都觉得冇意思嘅， 系啦。 同埋你出到去买嗰张飞咧，划咗个位咧，都有机会入唔到闸噶。 唔会啦，呢次啫啦，一做，所以要冲要去逼咁啊。好啦，咁咧佢话有条计卡，咁啊教你啦。咁嗱，佢话第五号卡咧。就是餐卡嚟嘅， 餐卡 嘛，即系有火车可以有个中间有 dining， coach 噶嘛，咁你又食嘢咪得咯？佢话咧啲嘢就唔好食噶啦，不过你咪买啲饭喺度坐喺度，咪坐到够咯，即系由头坐到尾咯，咁啊仲舒服，仲即系咁啊。不过佢话咧。一入去咧就已经爆咗噶啦，咁你要咧就要点咧？就系因为我哋就排喺最前啊嘛。佢话你要冲线咁样样冲过去，咁咧就霸咗餐卡嗰个位，即系二话不说上车就去 霸位 餐卡，霸咗个位，咁咧你就掂啦。咁我哋果然唔系咁咯，等咗15分钟啦，咁又即系都唔使速冲得好犀利。你知我以前系长跑冠军嚟噶嘛，又起争又成，冇人爬啊，即系冇人爬到个头啊嘛。我拎住行李咁啊，去嗰度重施故技咁，我 冲啦， 我梗系跑赢人哋啦，第一个入餐卡啦， 系 咁咧就坐低啦，好舒服啦，咁咧就结果果然咧一分钟之后都咧就坐满晒啦个餐卡，餐卡唔系好多位嘅啫嘛，好啦，今日冇计咯，咪买咗两碟饭，即系两一嗰啲盒嗰啲丁字嗰啲饭咧，咁就40几蚊人民币一盒咯，咁啊都唔错嘅，如果你系食熟食嘅话，我哋唔食啊嘛， 系 咁啊翻去喂狗咯。呢个故事教训我咩咧？即系第一你出门啊要好醒嘅，咁我哋都好醒噶啦，我都周围去玩啊，咁真系各处乡村各处嚟吓。嗱呢一班车我搭咗 N 次咧，都唔知道原来第一就系你搭边班车都得嘅，全日通用嘅嗰张飞， 即系买飞啊，其实咪划位买飞要啦，当然 划位要，佢 check 得好严嘅。嗱，不过咁，我又明啦，即系下一次咧。有时会系等两个钟、三个钟噶嘛。譬如你六点钟去到，你只系买到九点钟嘅飞，咁唔紧要噶。你入咗去，你宁愿企咧你宁愿企咧就好过等三个钟啊嘛。系嘛？或者咧有时有位坐噶，即系中间有啲人好似我上一班咁样，咪吉咗个位出嚟 咯， 系嘛？同埋中途有人落车、有人上车，都有一两个位嘅。如果你真系要去抢咧，系抢到嘅。咁就算坐地下，咪坐地下咯，冇所谓咯，我觉得吓咁咯。咁我谂到一样嘢，点解内地啲人我成日觉得佢哋乜嘢都抢，咩都霸，咩都要，即系咁冇礼貌嘅咧？喺嗰个 环境 嗰度，佢哋长大咧，我以前听过噶，但系要亲身体验先明白到 咧。逼成咯， 佢逼成系咁噶，你自细咧就要争、要抢、要霸、要西走人哋、要打低人哋，咁先有得食。你入到學，你先至做到人噶， 系 好即 系 好惨，咩都逼，咩都霸，佢即系资源唔够嘛，火车位唔够，搭车又逼唔到上车，咁你点啫？你斯文少少啊，你买唔到飞噶，斯文少，即系要起争，又要拱，又要乜嘢？ 要插队， 插队咁样，个个都插队，咁啊唔系等于我要插队，但系即系真系冇办法生存噶。你系文明一啲吓， 所以你就呢个生存嘅环境逼成佢哋咁样。我了解，但 系 好多 亲身体验咯，咁结果都好舒服地坐咗翻嚟，仲舒服过坐真位添，因为有餐卡啊嘛，咁啊俾多嗱，其实咧你俾多嗰啲钱啊，你搭车翻嚟系90蚊人民币，咁啊俾多40几50蚊，就坐咗头等咯。头等又系嗰个价钱啫嘛，吓 百五蚊到 咯，咁就系我要熟呢啲例咯，你明白？哦，原来有咁嘅选择， 呢个唔系例啊，长哥，呢啲系巧啊， 生存嘅技巧。 呢个各处乡村各处嘅例， 喺有啲地方咧，有啲政权之下咧吓，你真系有好多嘢。或者叫走后门啊，或者系要疏通啊，人脈啊咩咁样吓？你又话你怪佢哋，你话佢哋唔文明吓咁样，就系喺一个过渡期啦，或者系喺文明嘅过程当中啦。其实唔系净系中国嘅，其他国家都系经历过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过渡期嘅啩。 都可能佢哋经历嘅时候就比较早年啦，而家佢已经过咗嗰段时间比较纯熟啦。咁同埋好多嘅香港人都觉得好 讨厌内地人，即系佢有佢哋自己嘅谂法。 系咯系咯， 正如长哥所讲，有原因嘅，因为佢哋嘅环境逼成嘅个谂法就系乜都要争，因为唔争就冇噶啦。牌子永远到唔到我嘅，我要快过你打尖咁。 系咯， 呢个佢哋嘅谂法。 嗱，咁啊，另外一件事咧吓，咁又系反映出嘅啦。喺香港常常发生嘅一啲嘢，我哋咧就去到边度咧都系示范啦。咁啊，整啲嘢俾人食啦吓，咁啊又有啲好似汤咁啊，我哋啲果菜露啦、蛋糕啦咁样吓，发现咩咧？譬如我喺台上面示范啦，咁啊有啲人坐到好埋噶嘛，或者有啲人涌晒埋嚟影相啊咩咁样啊嘛，竟然我示范完嗰桌嗰一大兜嘢喺度啦，佢哋自己斟嚟饮嘅，当住咁多人面吓，兜住斟嚟饮嘅，即系香港唔会发生嘅，啲人都有啲面子，有少少 等你分 吓，我哋分咗俾佢噶，佢饮完咧仲要自己出嚟斟啊，咁啊，即系咁啊，同埋咧，我哋整蛋糕仔啊，就咁嘅，有时咧，因为厨房太远啦，或者厨房唔方便啦，就喺侧边嗰度，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边嗰度整啦，佢哋埋嚟直情喺度又问得几问啦，自己攞嚟食嘅。食到咧，到时你唔够派 嘅， 即系咁样啊！即系点解我哋同胞会系咁嘅咧？吓，即系我都谂紧， 系好定唔好咧？你觉得呢、這个？ 佢哋系习惯咗系要抢咯， 手快有手慢冇 啊，冇啊，同埋佢觉得我俾咗钱嚟食。抵啲咯，人哋食一嚿，我食两嚿咯。明明全规一人一嚿咧，中间有人攞咗三嚿嘅。咁吓， 其实香港人都系咁噶，贪小便宜边个香港人唔系？好多时都系噶，系佢哋会贪得出唔出面啦。 即系啦， 系啊， 即系佢出面好多咯。嗱，仲有就系咧，佢哋听惯呢啲讲座咧，去人哋素食啊嗰啲咧，系公益嘅，公益即系免费 嘅，唔收钱。 但系我就系收280蚊人民币一次一位，呢个系天文数。数字嚟嘅，对佢嚟讲， 但佢都肯嚟 啊，都系长 食多两嚿要， 所以系啦，佢哋 系啦， 俾咗钱啊嘛， 你我放咗针鬼咗，你饮咗先算啦，咁样咯。 嗱呢个位我要讲翻少少公道说话，其实香港人都系咁嘅，俾咗钱啊嘛，俾我梗系要食到够本啦。 咁啊，冇人会上台嗰度自己去针咗你啲嘢， 呢个可能。 但我觉得我哋要多啲了解咯，即系有阵时我哋了解咗，反而咧我哋会多啲包容。 就系啦，呢个就系咁啊。我今日想带出个信息啦，唔好话人哋所谓咩蝗虫啊咩咁吓，即系每个社会有自己嘅背景咯。我谂如果我喺嗰度生存啊，我仲 我哋都 会咁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好啦，翻嚟长哥今日嘅主题啦，继续都系食生啊！咁之前佢俾咗个入门版，就我同阿子彤咧听咗乜嘢叫食生啦，点样食啦，先至有营养啦咁。我上次啊，扯住阿长哥就再讲啦吓，讲下呢个食生嘅呢一部分，我想听一啲故事啊。 我记得咧，上次长哥讲啊，有一个女士咧，咪即系大概60多岁，咁咪着起泳衣嘅时候咧，哇，长哥都望到咧，我就好想知道其实食生嘅人佢哋有咩古仔啊，系点嘅咧？ 嗱，同你讲一个比较复杂嘅古仔。即系令到好多人睇咗啦，即刻食生啊！咁呢个事咧发生喺1980多年嘅，咁而家讲几几年前， 三十年前 啦， 廿几卅年前。 咁咧就一家四口，佢哋系俄罗斯人嚟嘅吓，咁喺俄罗斯咧，即系佢两公婆咧都系即系几小康啦，个老公咧喺大陆教书嘅，即系做讲师啦，个太太咧系营养师嚟嘅，咁啊即系生活得几好啦，系嘛， 有知识嘅。 有个仔有个女啦，个仔有6岁，个女就8岁咁上下啦吓。咁咧，忽然间咧，个老公咧就有份邮差，就系美国就中部咧 ，Denver 定边度咧，就有一间大学请佢过去做客席嘅，即系讲教授咁啦吓。咁啊，即系可能系临时工嚟嘅。咁请佢过去啦。吓，佢一家人四口飞过去。嗱，你知嗰阵时同而家内地都差唔多啦，啲人好想出国噶。哇，外边即系可以赚美金，同埋花花世界。 系啊， 我都去过，即系俄罗斯我未去过，我去过东欧其他国家啦，譬如东德嗰啲，好穷噶，即系冇咩食噶。佢哋嘅社会咧就系咧嗱你说就食生果咧，就系得苹果咋，成个镇城都系得买苹果。我只咯，着衫咧，个个都系着一色一样啊，咁样样。嗰时我印象就系咁啦，即系冇得拣嘅。你糖果啊，一两样噶咋，都系白兔糖啊，咁样吓。好啦，咁啊，佢哋一去到美国咧，哇，真系好夸张啦！ 佢哋本来两个呢都已经系接近200磅嘅，即系肥佬肥婆嚟㗎啦。咁啦吓，就但系喺俄罗斯系正常㗎喎、即系佢哋嗰个阶层嗰啲呢个个都系大大份咁样啦吓。佢话哇佢哋阿包先生包太啦叫佢做吓。阿包太去到超级市场呢就眼光直情系眼前一亮啊，傻咗啊，哇样样都系颜色鲜艳琳琅满目吓。哇即系淨系你买糖果呢都有50种俾你揀嗰隻囉，水果又乜都有啊咁样。所以呢佢哋觉得我呢、這个世界原来咁丰盛嘅。咁呢就所以呢佢就话啦，哎我乜都要试下囉咁。佢就去咗两年之后呢，一人加咗100磅、有百几磅，佢哋200几磅。咁呢就係、是、一盒一盒咁样买返屋企食啦咁样。就係、是、去睇电影又食 donut 啦，又飲汽水啦，以前冇㗎嘛呢啲嘢。咁呢点食咗之后呢就上晒瘾啦，就成日食啦雪糕啊咁样。仲有就係因为佢哋有个钱啊，即係教授喎咁、就係、是、大食囉，成个镇嘅餐厅食匀晒啦，咁就觉得好正。咁啊，於是咧食得幾食咧，一年兩年啦，佢又買大屋啦，瞓遊園嘅大床啦，咁樣嚇，就係、是、食到病曬啦，一家四口都各有各病。嗱，譬如咧呢、這個包太啦嚇，佢話咧我個左邊嘅手臂咧慢慢麻痹，然後就靜脈就突起曬，原來咧佢已經患上咗心律不規則病。咁先生呢佢老公呢、就又开始周围唔妥啦。咁仲有包太就收到电话呢，就係话呢佢家乡嗰度呢佢自己个爸爸就第二次心脏病发。咁呢就个爸爸就话我而家咁啊。咁呢个包太就话死啦，我自己又系咁喎，同佢老豆心脏病之前 特征好似 一样喎。咁医生叫佢减肥啦。咁啦佢去咗一个健身俱乐部啦，登记做永久会员啦。但係呢就去一两次呢就以后抽唔到时间去做咯喎。佢又订埋啲咩减肥杂志啦，就买埋好多本书啦，又参加减肥促成工作坊啦，又去买一啲 plan 就係咩减肥计划啦。咁呢点知食埋嗰啲减肥计划嗰啲特别食品呢就成身起晒红斑点喎。因为安斯体重都减唔到。咁啦就减肥失败再失败再失败。咁就情绪好低落。我就一路諗啦，喂点解我仲要做人呢，即係死嗰个好过囉，咁自暴自弃啦。咁我健康一日仲有差过一日啦。咁呢个时候呢佢老公又风湿关节炎又发作了，佢女呢又哮喘病好越来越劲了。咁佢个仔呢嗰时呢就咁讲，个仔嘅写低嗰时嘅记录。佢话我记得嗰阵阵啊，由朝头早到夜晚呢攰到离晒谱㗎。佢又唔再带我哋出去玩啦，佢周围出钱呢就搵人哋带我去睇戏，搵出钱搵人哋带我哋去公园度玩喎。 自己就足不出户啊。 係啦，我同妹妹呢都闷到抽筋，由早到晚呢一路食嘢囉，夹住个电视机咁样，成个暑假呢就坐喺名贵梳化上呢喺度睇电视。嗰時都冇手機玩添。咁呢我成日呢情緒就係即係不穩定啦，尤其是我自己。咁呢就坐喺屋企度呢搵啲嘢打爛啲玩具呀、拆嘢呀咁樣。一陣呢就過得攰到要死唔想喐咁樣。即係拉隻狗出門口呢、都唔肯行唔喐囉。由九歲開始呢我健康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咁喺萬聖節嘅時候呢狂食咗一包枕頭袋咁大嘅糖果，你知萬聖節佢哋咪去 枕頭袋 即係攞周圍去攞埋啲糖果呢，成個枕頭袋咁大啦。咁就食完之後呢媽媽就發現呢我喺浴室裏面暈咗喎。咁即刻帶我睇醫生啦，醫生就話我患咗無藥可救嘅糖尿病，就即刻就要就打胰島素，日日打啦，一世都係咁㗎啦，呢一世呢都要日日打胰島素㗎啦咁樣。咁醫生話呢個病冇計㗎啦咁樣。咁於是呢我聽咗醫生咁樣講啦，全家人非常震驚啦。咁返屋企啦，媽就話好，我一定要好好地想清楚。咁呢返到屋企呢佢媽就喊喊喊喊咗一晚。 第二朝我翻学嘅时候咧，阿妈仲系眼定定咁望住个厨房啲嘢咁样吓。咁个女又讲咯，有一日啊，我放学翻屋企，见到阿妈就喊。如果原来咧，哥哥咧就患咗少年嘅糖尿病。 哇！ 咁啊，即系乜嚟嘅咧？阿妈就话咯吓。啊，哥哥患呢种病咧，冇药可医噶啦，将来会盲噶啦，肾功能衰退噶啦，行唔喐噶啦，脚就只脚噶啦，坐轮椅噶啦，日日都要自己同自己打针噶啦，咁吓。咁咧，我听咗妈妈咁讲咧，知道阿哥可能会死得噶喎，时时吓咁样。咁咧就啊，佢阿妈咧就成日都喺度惊啦，食唔落饭啦。咁咧，佢自己就本来情绪低落噶啦，系嘛，咁又越嚟越惨啦。咁咧，激起啲母性嘅本能咧，就系话点解我仔要咁嘅咧？嗱，其实佢自己做护士噶嘛，佢营养师嚟噶嘛，佢知道打咁嘅营养素咧，唔系办法嚟噶，系好错噶吓。咁又去慢慢去研究啦。咁佢就睇埋啲咩糖尿嘅书啦，就话治疗第一型的糖尿病唯一方法是为身体提供另一种胰岛素嘅来源，通常系就系打胰岛素咯。不过最新嘅疗法咧，似乎有新希望，有咩移植手术啊，咩咁样， 系咪真系帮到佢手咧？不如咁，长哥听埋广告先，一阵间翻嚟听下呢个故事嘅下半部分，究竟点样发展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讲到食生咧，长哥源源不绝啊！特别系讲呢个故事啊，美国嘅方面发生嘅呢个故事咧，头先讲到呢个家庭啊，无论系佢阿爸啦，啊，即系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就是个女人啦，唔好意思啊，咁讲啦，或者系佢个仔啦，都出现咗好多嘅问题，成家咧，我喺度听下，喂，系咪呢排啲运滞，即系比较运滞啊，时运比较低啊，点解成家人都出晒事嘅咧？咁，就算个仔咧，都有一个咧，就系医生话佢有一个无可救药嘅糖尿病嘅问题。咁啊，长哥究竟呢个故事啦，发展到下半部分点？点样扭转呢一个咁恶劣嘅局面咧？ 嗱，佢哋去咗美国咧，两年下来咧，吓就系四个都病到要死，吓就一阵讲下其他几个病 风水唔好，我以为佢 咁咧就嗱个转机咧就系呢个妈咪，个妈咪自己都知道咧心脏病好危噶啦，分分钟会爆嘅吓。咁啊，但系咧佢都做唔到嘢，等到个仔糖尿到咁咧，佢先至发挥咗母性吓，就叫我阿仔嗱，以后咧你唔好再食白糖，唔好再食白面粉啦。但系个仔就唔食啦，但系都冇乜帮助。咁啊，即系佢真系好彷徨啦，唔知咁啊，而家点咧吓？佢就去个书店嗰度啦，睇书啦。啊，净系讲糖尿病都唔知几多书啦。但系呢本又咁讲，嗰本又咁讲吓，咁样知道。咁啊，于是佢就真系唔知点做。咁啊，周围去搵人问啦。嗱，佢话佢开始留意周围啲人咧。就发现咧，个个人咧个样都唔同噶，有啲人健康啲噶吓，咁啊，于是有一日咧，佢就系、是、真系硬着面皮咧，就访问一啲好似健康啲嘅人啦，问下佢哋，喂，你知唔知糖尿病点样可以有得救啊？咁样，周围问人咯，咁啊，有一日佢话咧喺银行排队喺度嘅时候咧，就即系揿钱嗰只啦，见到前面。嗰位阿姐咧，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咁啊，于是佢就即系好厚面皮啦。喂，姐姐，点解你咁健康嘅？我个仔糖尿啊，你有冇听过？有乜解啊？咁噶，佢话梗系有啦。你知唔知啊？我哋个身体啊，咩病都自己会医好噶。吓，15年前啊，我自己医好咗自己嘅直肠癌啊，咁啊。哇！佢唔得啦，唔得啦，即系我即刻即系请你食晏，你请教下你啦，咁样吓。于是咧就呢、這个姐就话咯，我唔食呢啲午餐噶吓，食晏就食啦。不过你食嗰啲我唔食噶，你圣意拳拳请我食，坐低倾下咯，咁样吓。哇！咁就咁我坐低啦，就话咁你食乜啦？咁佢话我完全食生噶咯。咩话？咩叫食生啊？咁样佢就问咁呢位女士咧就答吓，咁咧就介绍嗱，你去书店咧买一本书，就叫做咩乜食生嘅咁样吓，咁样吓。咁佢就买本书啊，翻去睇咯，听埋呢位女士咁样讲吓，就于是咧就觉得啊，我有希望啦咁样吓，咁就买咗本书啦，就觉得。 哇吓，佢仲讲到咁正嘅，佢介绍好多呢啲古仔，好似长哥而家讲呢啲啦吓，就话个个都咁幸福快乐嘅，病夭晒嘅咁样吓。嗱，佢个仔嗰阵时就咁讲啦，佢话阿妈而家睇书咧，由朝睇到晚啦，就开始有啲笑容咯吓，咁咧就佢阿妈咧嗰阵时就话啦，我开始内心好挣扎啦，朝头早起身冲我杯好劲嘅咖啡吓，咁啊猛咁食嗰啲donut 啦，食开噶嘛，咁咧我就开始谂啦，有一日如果我唔食呢啲嘢，净系食生，咁啊点咧吓？咁啊但系唔得，我冇咖啡饮，佢又唔掂噶吓。咁啊老公喺度咁大杯啤酒，朝头早一早饮大杯啤酒，食两件松饼，咁啊食三个 donut 咁样吓，咁咧就佢就话：哎呀，而家我都好惨啊！佢自己照下镜咧，就慢慢瞓得唔好啦，黑眼圈啦，吓咁咧就佢个仔又血糖又高啦，学校成绩越嚟越差啦，咁佢谂啦，我好想真系试下食生啊吓，但系我一个人食唔得噶嘛，咁啊同老公商量下啦。佢话咁，老公就话啦：如果系咁容易就医好啲病啊，所有医生翻晒屋企耕田啦。如果系得嘅，佢哋都会教你啦吓。但系佢哋冇教你啊，冇医生推荐呢样嘢噶。医生咧受过高等教育噶嘛，咁啊，你要试咪试下咯吓。不过你记住。一日三餐咧，系我哋全家人团聚嘅重要机会吓、如果你食到咁癫咧，你又搞散我哋呢啊呢一个家噶吓，我哋散噶吓。咁老个老婆就话：好啦好啦吓。咁咧个老公后来就讲啦、我唔信呢啲嘢嘅。以前咧，我都有咩健康飲食我試過曬啦，結果咪好唔妥。好多年前啊，我廿歲嗰陣時啊，喺俄羅斯啊，加入過一個好大嘅素食會啊，做會員啊，佢哋嗰啲咩健康食物淡而無味，我淨係想食。我好細個食慣嗰啲嘢囉，有豬肉嘅俄羅斯羅宋湯，喂我想話豬肉我都唔知喎、 有牛肉嘅有豬肉嘅有兩款嘛、 我鍾意食香噴噴嘅羊肉飯喎，朱古力蛋糕做甜品喎，咁我夾硬呢就堅持食素，食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呢，我意思你唔錯㗎，但我食到好虛弱喎，冇曬精力喎，成個口啲牙都蛀爛曬喎，體重就減咗，連個屁股都扁咗喎，咁日丑呢我可以忍受嗰啲淡而无味嘅食物，晚上呢发梦呢就大杯酒大块肉，乜嘢肉都食咁样。咁呢我就个心同佢讲，点解要攞苦嚟呻呢，唔好忍受呢啲嘢啦，你快唔快乐啫，食埋素都唔快乐，唉唔好諗啦，享受人生啦，食啦咁样。咁跟住呢我就係、开始成熟啦，衰老得好快，35岁嘅时候呢，佢老公讲啦，35岁呢我已经双手喺度震嘅，隻眼突咗出嚟，头发斑白，长期疲累到不得了，脾气暴躁，晚晚瞓得唔好，关节炎迅速恶化。医生话呢我好快坐轮椅㗎啦。落雨嘅时候呢我踎低绑鞋带都绑唔到咁样。脉搏跳到好快。我静低嘅时候呢每分钟150下。哇。你知唔知正常60下㗎。 一分钟150 下。佢夜晚呢老婆呢就唔可以浸喺我个心口嗰度，因为我心跳大声到呢好似要爆炸咁。 咁乜浸佢心口 嘅。咁呢终于由于脉搏跳得太快呢，我做唔到又返唔到工，要入院留医。 正常生活都影响到啦，即系 吓度下血压啦，度下脉搏啦，脉搏系每分钟178啊，五位医生围住我，就系讨论下点样可以俾呢个肥佬减慢啲噶。于是咧决定咧就打咗6加仑盐水入我血管里面啊，178下咧就变咗173下。咁个医生咧又围住我喺度研究病情，倾咗好耐咧，就决定用电击嚟停止我嘅心跳，就要我签字，就话要明白咧，而家我哋五个人同你做呢个手术咧，可能一电你就以后跳心跳唔到噶吓。 咁我唔签啦，俾我就 佢话我唔签啦，我就自己翻屋企啦，就系攰到行唔喐啦。咁啊，跟住咧收到一张$2000嘅账单，就话专业协助费。 哇，呢就系医生嘅建议啦。 五个医生啊嘛，除翻唔差唔多噶啦。 有一日咧，阿包生就醒起上嚟啦，就发现条颈肿咗。 咁咧好似有一个网球塞咗喺喉咙嗰度，咁我成朝咧对住个镜咧摸下自己嗰嚿嘢，唔知系咪恶性肿瘤咧？阿包太就好惊啦，咁啊佢咧就开始就谂啦，话唔定老公而家肯食生啦， 逼佢啦，试下问下佢食唔食啦。 吞唔到其他嘢啦，反正。 咁啊，细路翻咗学咧，两公婆之后医院啦，医生验咗血就话佢话哦，你就唔系恶性肿瘤，系甲状腺严重高亢啊，就快啲割晒佢啊！咁啦，以后咧割咗之后咧，你要食荷尔蒙食一世噶啦。咁啊，包先生晴天霹雳，咁啊话哇，我已经系做咗九次手术。不同的身体由头到脚不同 的情况做了九次手术，健康一啲都冇好转过，所以佢就唔肯再听医生讲，咩所以都唔做啦。咁而家轮到啲医生就觉得唔掂咯，就话啦，喂阿叔，你个病咧医唔好噶，啊一日衰过一日㗎啦，咁样吓，咁于是咧拗咗一轮啦。咁阿包先生就话，我唔听你哋讲啦，不如我哋咧就食生啦。食素啦，就15年之后你睇下我点样咁之类吓，咁咧于是佢哋又拗咯，咁啊同医生拗一轮佢，咁啊于是咧翻咗屋企啦，两公婆咧都决定食生啦，佢哋将厨房里边所有嘢抌晒，抌到雪柜乜嘢都冇， 系 抌晒啲沙煲盏，咁咧就阿花太就话啦，咁我哋去超级市场啦，就买啲嘢食生啦，觉得好唔习惯啦。就哎呀呢一世以后都淨係可以去蔬果嗰度死鬼咗佢好过啦，我唔知买乜好喎，咁卖水果嗰度呢兜兜转转行咗 N 个圈呢，就先至买咗少少嘢返嚟，人哋喺度买火腿买芝士买可乐，我就觉得自己好怪囉，咁我连雪条都买唔到条一条俾个仔女，就觉得话哎呀咁点做人啊咁之类。个女又话啦，嗰日啊，我永远都记得啊，我同阿哥翻学，放学翻屋企啦，成个傻咗啊，厨房里面乜都冇晒，净系一块大嘅砧板，嗰个炉就抌鬼咗。我打开雪柜，我完全唔相信自己睇到乜啊，雪柜里面冇香肠，冇火腿，冇汉堡包，冇鱼条，冇面包， 冇汽水， 净系水果同埋蔬菜。咁我同媽媽讲啦，我哋宁愿打鱼岛數打一世啦，我都要食垃圾食物吓。咁媽媽话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咁样。咁佢话等到食晏呢我就真係驚啦，淨係有沙律。淨係有沙律。 好 寡。甜品就係苹果。媽媽就好开心就话啦，食苹果呢同埋食生菜呢就邀我哋啲病啦咁。佢哋两兄妹呢好驚啦，呢一世我都唔知点算。 太驚啦。 就哎呀妈唔得啊，我哋都要食火腿啊咁啊之类。咁呢包太就话呢，佢哋全家人毫无准备呢就开始咗食生啦。第一日梗係最难 的。盲中中咁样。 我唔知啲点可以坚持到夜晚喎。咁由朝头早开始呢就一路头痛头痛头痛痛足一日，觉得好虚弱啦，好攰啦，好烦躁啦，就由分分钟諗起食嗰啲好嘢啦，去餐厅啊咩咁样。咁呢就饿到好似癫咁样啦。咁呢就但係呢佢阿哥呢就开始有啲变啦。阿哥讲喎，佢话我实行生食第一日呢好辛苦，个头呢痛到好犀利。咁啊返緊學㗎嘛，學校嗰个护士叫我之后返屋企。因为我冇食到止痛丸呢，所以个头痛呢就即係爆炸咁样，乜都食唔到。咁呢就成日想瞓觉咁样。第二日呢之后早呢个头唔痛喎，但係两边嘅耳就痛到好犀利，就摊咗喺床上边咧。爸爸喺就咧就系将浴缸咧就注满冷水，就叫我30分钟去浸一次。佢话浸下咧就冇咁痛。咁到咗夜晚咧，我只耳仔更加痛啦。我就话喺床上面点啦，喊啦。嗰晚阿妈同我一齐瞓觉，佢咧慢慢按摩我头啦、个面咧、耳啦，我又觉得舒服啲。我嚟揽住一齐瞓着咗，咁咧瞓一阵咧又痛到醒咗啦，好奇怪，朝头早擘大眼醒咗咧，就好咗好多，觉得好肚饿，咁阿妈俾咗唔知咩俾我食啦，总之系啲苹果啊、李汁、杏仁，有啲枣，咁就都好食吓， 咁咧，我翻咗学，阿妈就自己去瞓翻阵啦。嗱，嗰日心情好啊，靓到好靓吓，觉得好轻松，头脑清醒。翻到屋企咧，食咗一大碟沙律，上面有生菜啦、番茄啦、青瓜啦、洋葱啦、核桃啦、橄榄油啦，啊！啲沙律好味道喎、啊，咁我对沙律嘅印象咧 改变晒， 完全改变晒。啊，虽然我咧好怀念我啲正常食物啦、 嗯， 但系而家顶住先咯吓。咁、啊、咧，于、 嗯、 是咧就食咗三日啦。咁啊，包生咧初时生食嘅时候咧仲难顶啊。嗱，包生自己讲吓，佢话咧。我一又好想健康返啦，又好驚啦，咁吓第一日呢就係真係都唔知點樣過咗。 嗯， 到夜晚我仲好嬲添啊。我好恨食返嗰啲嘢啦，咁但冇得食就匿上床呢辗转反侧三个钟头都瞓唔着。咁呢就静鸡鸡呢就溜入厨房啦，就话啦唉都係听日先开始食生啦。咁就至少都搵块面包食啊，煎只鸡蛋都好啊，吓、啊、我好想食薯仔啦、啊，但系冇啊冇啊冇啊，厨房根本就冇呢啲嘢，想开火串都冇火，咁啊翻去瞓觉啦吓。朝头早起身咧，又冇以前咁攰咯，早餐午餐食得几开心啊，好几好味道啊吓、啊，不过食唔饱啫嘛吓，我就好希望食翻啲正常嘅嘢咯吓。咁啊，而家我明啦，原来咧熟食会上瘾嘅。咁啊，到咗嗰晚咧，又系咁啦，成晚瞓唔着啊，咁样好咗少少咯。咁咧就挨咗两个星期啦。 嗯，之后就开始改变啦，情况系嘛？咁啊，呢个故事咧，长哥咁啊，佢即系一口气讲啊，讲咗成三个十几分钟嘅呢个故事，一路上半 part 下半场咁讲呢一个家庭咧，本来就百病缠身嘅，好多嘅问题出现，又揾唔到一啲咩嘅原因，对症又下唔到药咁，咁结果咧都系辗转之间咧吓，有一个因缘际会之下，佢撞到一个人，结果食生就搞掂晒所有嘢啦咁，咁所以咧食生咧依然都系一样好好嘅一个办法啦吓。一阵翻嚟长哥，俾少时间你做一个总结吓，讲食生有啲咩好处？呢、这、一个个案点样可以影响到我哋啊？食朋听众嘅朋友啊！ 他是谁？他是谁？照镜一片废墟。他是谁？这眼泪是出于我的，不过感觉为何逝去？无什么可化了妆，卸掉去水，演戏这么亮。围墙内寄居，眉头暗角偷偷。 色的往奔忙 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嗱，佢个女就话咯，阿妈叫我食生，我死都唔肯食噶啦。哎呀，爹老爹老妈咧，三分钟热度嘅啫吓。咁、咧，我喺学校里边咧就静鸡鸡食翻一啲正常食物啦吓。咁、样，我最憎食苹果噶啦吓。但系咧，我屋企两几个咧吓，继续生食吓。咁、有一日上体育堂，我哋要跑步噶嘛，路程系四分之一里，其实好短好短嘅啫，就个足球场咧兜个圈咁样样啦。我跑到尾二啦，包尾个同学咧。就是今日行唔喐嘅，咁咧就系、但系我喺度跑咧，有气喘，呼吸困难，我呼吸唔到啦，咁样吓，即系因为系气哮喘啊嘛吓、我留意到咧，爸爸妈妈虽然减咗磅啦吓、精神奕奕，精力充沛，性格随和好多咯，唔闹人，唔掹整咯吓，咁啊，于是咧我又唔偷食啦，咁咧而家我又。食咗生之后呢又唔再气喘喎吓。咁於是一路讲落去呢佢哋整整下呢成家人呢都开始習慣咗啦。咁长话短说囉佢哋啲病要晒囉。咁不过有一次呢就係好得意佢哋因为生日呢就返去试一次食返以前嘅嘢。即係俾自己放一次假啦咁。跟住呢四个人都即刻病咗。几乎揸车返唔到屋企。当场晕倒咁滞啊！咁佢知道咧，以后咧就唔好再行回头路啦。咁、以后咧，佢哋四一家四口 乖乖地 长期去周围推广生食，佢啊就辞晒啲工，就净系用周围去帮人哋搞生食 party 啊，去开班啊咁样啦。大家想睇佢嘅故事好易嘅啫，上网打呢两个字就揾到佢哋，叫 raw family，raw 就系 raw，就系即系生啦， 系 family 就系家庭啦，食生的家庭就揾到佢哋嘅故事噶啦。 系咪真人真事啊，长哥？ 全部系真人真事吓，佢哋而家仲周围走噶， 系。 即系下一次佢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见到佢啦。咁啊，食咗生之后，个个都开心晒啦，就系、完全唔同晒。咁而家佢哋两个仔女都成家立室啦，咁、就亦都写咗好多本书啦。咁即系我觉得呢个例子系即系好神奇咯。咁我啲朋友真系睇咗呢个例子咧，就开始食生啦，医好自己嘅病啦。但系有机会又讲下其他香港朋友嘅故事 啦。 嗰啲就下个礼拜先讲。咁只系世界上真系有好多无奇不有嘅事情。长哥就话奇迹，我就话系劲抽啦吓。好多时都估唔到啊，有啲嘅千方百计都可能医唔好一啲病，但系咧换一个方法嘅时候咧，辗转之间就将嗰个病都搞掂晒，药到病除啦，药都唔需要食添咁。咁所以长哥一路都相信咧，食生有一个佢神奇嘅地方。下个礼拜长哥继续会讲多少少食生嘅一啲故事，香港嘅又好，甚至乎我都喺度谂啊，究竟点解头先个故事嘅主人翁会话一食咗生嘅时候，头嗰两个礼拜个身体都会咁不适嘅咧，又晕啦。又成咁样嘅咧， 都系咁嘅， 系、下个礼拜好多问题要问你，呢个时候要去幸福厨房啦。 好啊， 幸福厨房， 长哥，今日礼拜教煮咩？ 唔系教煮乜，教食乜？ 系教食乜？ 有一日你有冇食过呢样嘢嘅啫？嗱，呢样嘢叫做冰菜，食过未？ 我见过，好似喺啲冰点喺个菜上面咁咯，街市 就系即系冰淇淋个冰，冰箱个冰吓、就真系啲菜咧，中间一点点有冰啊，好似冰咁噶。 新嘢嚟， 咩嚟噶？ 吓，而家香港街市有得卖啦，就因为前日我喺上海，佢哋俾我食啊嘛吓。好彩呢几排我喺香港都食过，咁咯，就系、好神奇嘅，就系个咸噶。有冇菜系咸嘅咧？ 咪盐嚟噶，嗰啲唔系冰嚟噶， 好似渗咗盐咁，少少盐咁咸嘅。所以咧，你生食当沙律食啦，真系好正嘅，脆嘅，有咸有脆嘅菜，系咪好得意咧？ 系 咁你喺街市度久唔久？而家我见过喺香港啊， 有啊，长期有我见到 有 嘅喺个档度。 下次买，下次买嚟试下洗同埋我谂仲有一个好处，就系估计佢咧唔会好多农药。 因为好少人食，好少人买，咁所以佢唔需要用农药去加重佢。 凡系好 Q 溜嘅，冇人识食嘅，你未见过嘅，唔知乜嚟嘅，嗰啲咧通常好少农药嘅。 凡系越出名嗰啲就越多农药嘛。 因为系越多人食嘅时候，佢越大规模用违反自然嘅方式去种啦，先搞出咁多虫嘅啫嘛。菜心系咯， 菜心啊，生菜啊 嗰啲咪系咯。但系你食呢啲咁嘅冇人识食嘅嘢咧，就暂时好安全嘅。 咁点啊？呢个可以生食噶？ 生食噶。 做沙律嘅咯， 做沙律吓、啊，我唔知佢哋熟食点食啦，我可能炒过，不过炒咗就好嘥料噶啦，我觉得咁啦、嗯。 简单讲下，如果呢一个冰菜系嘛、啊、加埋呢个沙律嘅话，应该点做好咧？ 冇乜点做噶，你中意食乜就捞啲乜嘢咯。我就忽然间谂起啦，可能捞牛油果啦，捞火龙果啦，我而家想象紧吓，咁就系捞啲啊车厘茄啦，一定好食。 系咪牛油果打个汁咧？应该长哥 又得啫， 系咯，因为沙律你就咁加啲牛油果或者火龙果。落去啊，即系切粒咁样掉落去一齐搞匀 咯吓，或者你又有咩沙律酱啊？你食开嗰啲啊，咁样我哋有啲 mayonnaise 又食生版噶嘛，好正噶嘛。嗱，譬如呢啲咯， 呢个就要视乎你嘅喜爱啦、加啲芒果得唔得？ 得，或者系糖醋咯，啊，对唔住，油醋咯， 油醋 咯， 糖醋好似唔好夹啊。 糖睇下用咩糖嘅啫， 唔健康咗嘅、 啊。有啲好健康嘅糖噶嘛、你有冇食过？你讲起糖咧，有冇食过椰花糖啊？椰子花酿出嚟嘅糖，炼出嚟嘅， 冇，真系要介绍下喎， 好啦，第日有机会咧，又介绍下啲真系靓嘅糖啦。 好，今个礼拜唔该晒长哥，下个礼拜继续同长哥再倾啦。